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各位朋友，下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相当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那么今明两天本市都没有降雨天气，但明天的风力偏大，局地有些尘土。今天雨后洗车指数，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五环的南向北方向西山桥南有事故，后车队尾排到了衙门口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定四桥到回龙观桥车多，行驶缓慢，其中二波子有一起事故加剧了拥堵。东北四环内环方向望京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四环南向北方向四惠桥、大郊亭桥和小武基桥分别有事故，造成十八里店桥到朝阳公园桥行车缓慢。东五环南向北方向五方桥北有事故，后车小心。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呀，这眼瞅着呢就快到中秋佳节了啊、 哎、 中秋节是个团圆的节日，所以呢当天晚上这顿团圆饭呢是肯定少不了的。那么团圆 吃团圆饭，中秋节也吃团圆饭。 对呀、啊、因为中秋节也被称之为团圆节嘛。 哎，对，这月亮是圆的。 那么这团圆饭家宴当中很多菜是少不了的， 哎， 比如说红烧肉，比如说鱼啊。当然了，在这个季节呢，还有一道菜呢，也是经常会被我们搬上餐桌的。 哦， 当然它有点贵啊。 嗯，大 闸蟹。你猜是什么？哎嘿嘿，还没猜呢就猜出来了、啊。 聪明吧？ 啊、嗯，看来没少吃是吧、 啊？这个，要不然就吃货呢，对吧？ 嗯。那么说到这个大闸蟹呢，每年呢大家也会困扰啊，就是都说自个儿呢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是吧？ 当然有些呢只是上那里面游玩了一圈， 洗 了个澡啊。那么正儿八经的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开捕时间啊， 嗯， 是9月21号。 哟，那就是中秋节的 前几天， 前两三天吧。 对啊，中秋节是24号嘛。 24号，对。 比去年呢是提前了2天。 哦、 那么今年的中秋节呢在9月24 号，也就是意味着说，那么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是可以赶上咱们中秋家宴的。 那换句话说，如果在9月21号之前您买到的，可能就不是那个特别正宗的了，对吧？ 或者它附近的哈。 其实啊，大闸蟹这种生物吧，啊，在南方。它是很普遍的， 对， 哎，之所以我们都想吃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只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对于它的这个名声啊了解的比较多，这个宣传呀，它已经成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名牌了啊。 对，就是近些年来有点炒的有点热啊，其实呢有很多的这个蟹啊，包括有一些稻田蟹， 对， 那个味道也是相当的鲜美啊， 不一定非得是这儿出产的这个河蟹啊，才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是有一个误解在里边。 是，当然能赶上呢，咱们凑个热闹就凑个热闹吧。把能凑热闹的结果呢，就是它越来越贵啊。 就是谁的名声大，谁可能就会有品牌效应。 不过今年大家放心啊，这个据说呢，今年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涨势挺好的，而且据估算呢，今年的产量呢会在1600吨左右，而且呢大蟹就是个儿大的比较多。预计呢会占到总产量的40%左右。 那意味着会不会价格上会稍微的低一点呢？ 兴许吧，我们期待着吧，并且盼望着啊。 嗯， 而且今年供应北京的阳澄湖大闸蟹呢，第一批会在9月21号下午到，因为那天才开捕嘛，下午就可以到北京了。 一早从湖里出来，下午就到北京了。 对，所以说那天啊，您收着的应该是正差的。 这还是坐飞机啊，然后坐高铁有点来不及。 对，坐飞机过来的啊。 哎。 好了，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不知道大家在中秋家宴当中啊，您家的这个当家菜是什么啊？我估计应该是区别于春节，因为季节也不同嘛。 对， 相对来说那个意思也不太一样啊。 这个季节一般瓜果比较多啊，这个青菜也比较多，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葡萄熟了是吧？好吧，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来帮忙的话，来支招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着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你刚才说什么？家宴哈，吃哈，这各种菜是吧？这有朋友都可能提前都吃上了，人家问这问题是吃什么东西可以解油腻？看来吃的不错。 吃什么东西可以解油腻啊？首先建议您别吃的太油腻，一不留神被腻住的话呢，喝点茶吧。 也可以喝醋 啊，喝醋哈， 吃醋可以。 对， 咱说的不是那个，就是 吃谁的醋啊？ 不是人和人之间的那吃醋， 就是那种就苹果醋那一类的。 哎，对，有这个苹果醋啊什么，您可以直接喝啊，也可以。就是您要真的是感到说吃比较油腻的东西的时候啊，您弄一点这小调料，里边加上点酱油醋啊，拍上点蒜呐、你比如说您来2斤猪头肉是吧？ 2斤呐、 就这意思吧。哎， 这是多少年没吃饭呀？ 大肘子呀、什么这一类的是吧？您就有点小条小料这么蘸着吃，本身它就可以解油腻。 对，如果说真是被腻住的话呢，刚才我们说了啊，可以喝一点醋或者喝一点那种果醋饮料。 哎， 茶水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边吃饭边喝， 那不好， 对吧？它对于吸收有一些影响啊。 过后消化一段时间以后再喝茶。 对对对，那其他还能吃点什么解油腻啊？大家可以分享分享。其实现在啊，就是不太容易被腻着了，不像过去说老久见不着油星，说哎呦吃一顿可 吃多了， 抡圆了吃啊，一下就腻着了。 现在天天油腻。 对，现在就是看着吧， 有时候会馋，但是你真吃两口吧，你那两口你就把自个儿给腻了。 是吧？那是你啊，要是我的话呢，这是吧？他人因人而异啊，这个有人胃口他就小啊，像我这种胃口就大啊，这个吃东西还着急，你说这就不好说了。 我是怎么夸你一下呢？你还沾沾自喜？ 不是这不， 还把你美的， 这不是什么优点啊，要不然为什么方明这么苗条，我这么胖呢？是吧？ 好吧，下面这个问题啊，看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哎、 因为你之前不是也是学过儿童心理的吗？ 啊， 因为上周五啊，我们请了一位儿童心理行为的专家做客节目，说了好多这个小朋友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嗯， 然后这位听众就说，上周五听到你们讲这期节目，但是当时呢没有来得及问，今儿呢也想来问问啊。 怎么说？ 他说我们家这个宝贝啊是8个月大，那从今年5月份开始，就是白天姥姥奶奶轮着带，然后晚上呢是妈妈带。就是频繁的换嘛、 嗯、 这都快半年了时间了。他说这么频繁的换人对于宝宝的心理有影响吗？ 对，你要说影响， 你非说有肯定是有， 对， 是吧？ 有一定的影响、 嗯、 但是哪家不是这么带孩子呀，对吧？你看一般产假是吧，加上您这也就是六七个月，你看现在8个月、 嗯、 你这个孩子也得断奶，就是妈妈就上班了，这个大多数家庭他都是这样的。 不过这个宝宝还小， 嗯， 比如说你说这孩子哈，说4岁了5岁了、 嗯、 特明白事儿了8岁了，可能是他心理上会有些想法。8个月大的孩子，就我觉得 啊， 就他重点可能还是在这个吃喝拉撒睡。 其实也有一定的影响、啊、 有一定的影响，肯定是有影响啊。 但是嗯，他除非特别的这个反差，你比如说奶奶姥姥的那个说话的口音特别重 啊， 或者说 完全劲儿不一样， 对，是吧？或者老人的那个生活习惯，他比如他老让孩子白天睡觉，是吧？他这个老人嘛，他精力可能也有限，孩子睡觉了他觉得能省事儿，等到晚上妈妈接手的时候孩子就不睡了啊，这一晚上老折腾。 嗯， 反正这种情况肯定会是有的。 其实这个现象还挺常见的啊，也问问大家，就如果您家里啊或者您附近的亲戚朋友家里也这种情况， 哎， 您觉得对于宝宝有什么心理影响没有？ 或者您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是吧？ 没办法，你帮我请一好阿姨。 客观情况 找不着。 对，客观情况差不多，家家都这样啊，没有必要有心理负担。 其实对于小孩的影响吧，有的时候是这样，包括对大人的影响，就有的时候你现阶段是看不出来的，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阶段，它有可能体现出来，所以这还真的不大好说啊。 没错。 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怎么着？他说，食品保质期越长，就意味着防腐剂越多吗？ 食品保质期越长，就意味着里面放的防腐剂越多吗？ 啊， 这是谣言。 您是看的是哪一种食品啊？哈， 嗯， 这个它加工的方式首先不同，保存的方式也不一样。你比如，首先你要是没有任何的包装的那种食品， 嗯， 那可能你就2-3天，对吧？哎，你说那个他用那个就是咱那个叫什么真空包装啊，什么什么利乐 高温 易拉罐啊， 高温灭菌的， 哎， 对， 这个相对来讲它时间就会长一些。 对，这应该跟防腐剂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它反正那一类的吧，就是比如说超过1个月的啊，这个有的甚至都是说180天呀，还有的12个月的，是吧？那里边有是肯定有的，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比例。 嗯，这个不科学啊，是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 那 我们也帮您查查有没有比较专业的一些说法啊。 没错啊。 下面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 怎么着？ 他说我们家养的2只小蝈蝈 啊， 能不能带着飞机？ 带着飞机，带着坐飞机， 带着他坐飞机， 就是他要坐飞机， 啊、 想带着那两只小蝈蝈 上外地啊。 您能过了安检就行， 过不去，因为我记得就是还有过这样的就是新闻。 对，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一个郑州的一个男士吧，他在贵阳机场上飞机，也是揣在怀里，他还给藏起来了。 对， 一个小蝈蝈，他特别喜欢，因为他一想那么小一小东西，他当个药盒似的装那儿，结果就被安检查出来的，人说这不能带， 活物是不行的啊。 对对对， 嗯，托运有托运宠物的，我记着，但是有没有托运蝈蝈的，这您得打听打听。 对， 啊、 因为这个有很明确的规定啊，中国民航航空旅客行李运输 规则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可以托运小动物，但是小动物呢，指的是家庭养家里面养的小猫小 狗，猫 狗 哎， 玩赏性的宠物，咱也不知道这蝈蝈属不属于这个玩赏性的宠物， 应该算是玩赏性宠物，因为猫猫狗狗吧，它装一个小笼子啊，这个可以由这个行李托运的部门他给您装上去拿下去。蝈蝈您如果说您是怎么运呢，就是专门委托给这个行李托运部门呢，它就一个咱一般都是一小竹筒是吧，一个小蝈蝈笼子，或者是这玩意儿您得具体的咨询一下这个机场的这个。 对，但是呢像野生动物和具有形体怪异或者是易于伤人的等特征的动物，比如蛇什么的， 大蟒蛇， 哎，它不属于小动物范围，也不能作为行李托运的，但是比如说是你家养的或者用于表演的或者什么的，可以作为货物托运， 哦， 啊，但是呢这是有一些相关规定的啊， 是相当的复杂。 对，这个小蝈蝈我们俩个人觉得应该是属于那种 昆虫 赏玩类的吧。 对对对，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但是肯定是不能上飞机，就不能您自个儿亲自带着上飞机。 而且蝈蝈呢它不好说，它的适应能力应该不是特别强，这经过这一系列的托运过来到了那头，下飞机的时候您把它接回来，它是一个什么状况，这个很难说。 关键很多人啊不是说这个舍不得托运，是舍不得在托运的过程当中小猫小狗啊或者其他的小东西啊，它撑得住撑不住， 对， 它 受罪， 啊，短途还好， 对， 如果是短途的话呢可以坐火车是吧，坐高铁， 对， 长途的话就不太好办了， 坐火车能带吗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带啊，过不去安检， 火车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吧。 最关键是你过安检的时候那个规定里边，如果你能带过去，那可能坐火车，可能你最多就是在火车上它会叫啊，可能会遭到周围邻座的投诉。 好吧，那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你也可以给说一下，我们到时候也问问这个专门做航空节目的听众，不，那个同事啊，看看他们能给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啊。 好， 下面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就是在哪儿能买到针线松紧带还有扣子这些小商品。 这小商品市场现在在市区是 基本上越来越少， 哎，都移出去了，比较少了。我所知道的，不知道您在哪个区域啊？我们家那个和平里北街，再往北边一点，青年沟那个路口那儿还有那个那叫天丰利啊，这是个大市场。 对， 和平里地区的啊，其他地区是不是也还有相应的一些市场？您可以去打。附近得打听打听。 对，反正据我们了解啊，就目前就是像过去那种特别集中的批发市场可能目前都已经迁出去了，但是呢基本上每一个区域啊，就是可能会稍微远一点，就隔得远一点，会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商场或市场，还是有这些小零碎卖的 针头线脑， 哎，应该还是有的，但是您没有具体说您在哪儿，也没有留电话啊。 一般咱们家住附近的那种百货商场吧，还是应该能买得到的，啊， 行，刚才季彤分享了一个地儿啊，天丰利啊，和平里那边是吧？ 对对对，在那个 和平里附近的，我帮您回复过去啊。还有哪儿， 还有啊？ 大家也可以说说啊。 我们家这一片的啊，因为这位没有具体说他居住在哪一个区域啊。 刚才那位问小蝈蝈的朋友啊，也留电话了，我们说一下啊。 好， 13928026516，13928026516。 好， 万一如果假设就真带不出去啊， 哎， 您要是说出去回来还好，您反正交给什么邻居啊，信得过的朋友帮着照看几天， 啊， 你要说您走了就不回来了， 您就把它送给这个就是跟您有同号的这些朋友啊， 舍不得， 因为你假如说你要过完春节再回来，他可能也不在了啊，这个 也是哈， 这个， 他的寿命没那么长， 对，能够越冬的蝈蝈少啊，这谁要有一过冬的蝈蝈，那这个价值不菲了啊，这个调养啊，这个保护啊，这是很难很难的，因为它像这一类的都是所谓的叫百日虫嘛，啊，它的生命是很短暂的，一般都过不了冬，如果在自然的环境下它是过不了冬天的，所以呢这个你要妥善的给它找一个这个归宿， 所以才稀罕嘛，舍不得了希望随身带着嘛。 是是是， 这位听众啊，他碰到了一个麻烦事儿啊。 怎么呢？ 但我估计这可能是不是得 得走一下这个相关的法律程序了啊。哎、他说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啊，我租了一辆车， 哦， 说八月份到期该退了， 嗯， 就是车上啊，我这个违章什么的之类呢，我都给清除了 啊。但是呢，这押金一直不退我，他说我该怎么办？说好了八月底退押金，到月底呢，这人不接电话也不回微信，他就找到北京来了，还见不着人。 哎， 我看这意思，您是。是私人租的车还是说跟公司？如果说跟公司的话，那都应该之前签相定的合同。 您通过什么样的平台来租的这个车、嗯、啊？你一般租赁公司可能它会有一个押金的一个滞留期，就是为了万一有一些你比如摄像头啊，就是你自己不知道的违章啊，这个或者说有一些什么事故的信息，它会迟滞一些。这是有一个期限的，它也有具体的期限，一般我记得好像一个月吧。 嗯 啊，像它这个情况，是不是通过某些网上的平台啊，就是两个车主之间 私人的是吧、 啊、互相的那种租赁， 对， 这个是怎么样的一种这个交易的方式，您说的不太清楚，就是只说了租了辆车。 找他这个人找不着的话，你就看你是通过什么样的平台。如果说你是私人接洽的话， 那这个 那你只能报案了。 对， 而且还得看金额啊。 对对。 另外还有一点，就车不是在你手上的吗？ 没有，车退了。 哦，车已经退了，就是钱不回他、 哎、 是吧？ 对，就是这个押金会滞留一段时间，这个都是一个通常惯用的一种做法啊。这是通常的做法，但是就是这位朋友说了，约好了八月底退押金嘛，因为他八月初就把。撤退了， 嗯， 这也差不多快到一个月了，但是到了月底他对方 找不着人了，是吧？ 对，没有消息了，也见不到人，这个就里边就有问题了。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那您只能报警了， 哎，选择这个 法 律的手段、 啊、 哎对、嗯 嗯、好，这位听众啊想帮一位88岁的老人发一个信息、 哦、 这应该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他说呢，这位老人家呢想送一位大概是50岁左右的一位女士一个半导体， 就收音机。 哎，我估计是两个人是怎么可能是联系好有约定的，但是可能是不是老人家把这位女士的电话搞丢了还是怎么着啊。 嗯， 这应该都是有主的啊。说老人家是住在八里庄东里的那位老人家，那位女士啊，你要听到之后呢，哎，请跟他联系一下啊，6556-2177，6556-2177。 嗯， 那位女士姓什么哈、啊？你也没说是吧？ 之前应该是有过联系， 对， 有过约定啊。 嗯，一定是有过约定的那位女士啊，看到之后再跟老人家联系。没跟老人家约定过的别的女士啊，您先别跟人联系呢啊，别打扰人家，人家这是有主的啊。 对对对。 嗯，下面这个问题啊，挺长的，关于暖气的一个问题。 啊。 嗯， 他说这个我这还没有 啊，这儿呢，我看啊，他说我有一个问题啊，很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不天儿说话就凉了吗？他们家楼房啊是84年建的， 嗯， 他们家呢是最西边的一间，然后呢冬天的温度呢不得高，有的时候平均温度在18度，就开了暖气， 嗯， 他最冷的时候呢就还得开空调，然后呢他们这个楼里中间的几个门的温度呢差不多能到20度以上，他就得问问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个专业人员呢就说啊，说你们家这边呢是整座楼暖气管道的最后，所以不热，所以不是人家供气的问题啊、 嗯、 是你们家所处的这个位置， 这个就 它比较偏， 所谓的末端。 哎，对对对、 啊、 所以呢它这个房子呢到冬天的时候呢也照不着阳光，这屋里特别凉，就老想赖着床不起。后来呢今年呢又快遇到这个问题了，然后水暖工呢给了他一个建议啊，说你最好呢把以前老旧的铁柱暖气换成新式的暖气。 哎， 但是他们家里人说呀，说如果暖气本身的水道这儿它就不那么热的话，你换暖气片也没用，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嗯， 他就听这话吧，觉得逻辑上是对的，但是是不是换了之后人家那个是吧，材料好或者是导热快还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呢？他有没有经历就想问一下啊、哎、如果说按增加一倍的面积改装新式暖气会不会好一些，甚至会特别好，就不用再开空调了呢，屋里也不这么凉了呢？反正家里人觉得不太可能，但是他呢还犹豫，就想问问啊，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或者呢比较懂行的师傅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嗯、 他说我必须得做出一个决定了，我不想再过那么凉凉的冬天了，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嘛，说哪位啊有好的建议，懂行的师傅麻烦您跟我说说，让我不用再犹豫到底是换 还是不换，如果不换的话我就想其他的办法了。嗯，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是吧？ 电话我们先说一下啊，电话是88333269，这是两个八，三个三，二六九啊，88333269，这应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专业的问题。 他好像他这电话是不是少一位啊？88333269， 对啊，八八三三，我那么说不是大家好记吗？两个八，三个三。后面是269 啊， 因为问题比较专业一些啊，所以呢一定是比较懂行的和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您给人回复啊，其他的建议啊什么分享啊咱们可以往后先靠靠啊。 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复杂，老楼房的供暖的问题，它包括了管道的问题，包括了这个整体的设计的问题。如果说它一个这个房间单独的自己做一些改造，其实我真的觉得改变应该不是会很大的这种。 他主要就是想问一下，我把这老暖气片换了，换成这种新型暖气片，那种新型材料它是不是比如说导热快一点啊，或者说暖和一点啊？ 对，肯定会比原来稍微好一点。 这重点问题就是在这儿啊， 对， 大家呢也可以跟他聊一聊啊。 好， 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看看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折叠式的吹风机啊，全新的带包装，包装盒上都是外语啊，看不清楚，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查了一下淘宝同款的卖59，那我20块钱转让吧。微信号48724939，48724939，在西城区。 如果是59块钱的话，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吹风机了啊， 便 携式的那种啊， 对， 因为特别专业、特别好，那怎么也得几百块钱啊，200-300块钱。 对，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轻松伴侣按摩垫儿。皮制品可以按摩腿部、腰部啊、背部、颈部什么的啊，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滚转的功能，什么敲打的功能，分弱中强三档，型号是 E961， 1米2×0.4米，这个儿还不小呢，是吧？打算100出手啊，电话是13720054984，13720054984。 这位呢是替朋友转让一辆捷奥比品牌电动轮椅，给老人买的，但是没怎么用啊。这个买的时候6000多，现在2300元转让，转让给需要的朋友。车呢没有任何的问题，请您放心使用。联系人是常先生，电话是13501325062，13501325062，地址呢是在丰台区南苑新宫地铁4号线啊，就地铁4号线那个新宫站吧，应该是。 好，这位听众子玉啊，您应该再写的明确一点，他就说：“大家好，我儿子有一辆跑车想转让。”哎呦，我这一看啊，眼前立刻浮现出哈， 法拉利、 这那的哈，全出来了，说我们住万寿路。200 啊， 我一看这价格是不是一小孩玩的车呀， 自行车或者跑车模型啊。 对，麻烦您再给他说的明确一点，是不是儿童玩具的那种模型啊？ 对对。 电话我们也说一下啊，13611225020，13611225020。 啊，这位朋友也是帮朋友转让，是全新的高档女士包包，他没有说那个品牌。原价1980啊，这个现在就是自己不用啊，觉着这个想腾腾地方啊，哎，干脆半价转让吧啊，半价1980的半价啊，就是这个您自己算， 就当2000块钱吧。 半价 1000的900多， 哎，900多啊 啊， 这个 是这样啊，就是他发了图片了，我也看了一下，看不太出来是什么牌子，标签上呢确实呢标的是1980，但是呢现在有很多啊包包，包括一些服装，它标签上的价格和实际买的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也问一下您的朋友，这个包他原来花了多少钱买的，他标价可能是1980，但实际他有可能买的到不了这个价格， 人就按这个标价转让，半价了都怎么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东西是转不出去的。 哦，就是他，比如说您手里发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哎， 因为这个，因为我们买过东西都有过这种经历嘛， 哎， 就是我买的这个东西，它标价是这个，但是它有可能是打折或者促销或者什么，它其实卖的这个价格根本就不是这个价格。 小票啊， 但是那个

这个是道理是一样的嘛、 啊、 对吧， 就听不出我是在给你挖坑吗？说个月饼就智商在线了啊。 哎 说到月饼啊，就是这两年的这个月饼的花样越来越多了，就大家不再注重那个外表的那个包装了、嗯、其实那个芯儿咱又不吃那盒是吧， 就是我们家对面那个店呀，人卖月饼的没有包装、啊、 对，就是那芯儿，那吃不吃好吃才是最重要的。 对， 现在手工月饼非常非常的流行。 嗯， 而且今年呢据说有一些老字号呢还推出了新品种，比如说啊您这月饼能加热，加热之后呢就微波炉一转，说的那芯儿啊是那个能流汤的那种，现在特流行、嗯、你知道叫什么吗？叫爆浆。 爆浆哦、就是、 知道吧，爆浆蛋糕、就是、爆浆什么什么， 就 是 里边是软软的、 哎、 然后有就跟那个有有， 它不是凝固的，它是那种咱们叫汤状，哎汤状 蛋挞那 种 感觉、啊、 哎比那蛋挞好像还要湿乎一点。 是啊。 对，流行那种爆浆的、嗯、另外呢还有的那个厂家呢做了什么那种鱼肉馅的， 嚯， 什么卤肉馅的， 不这那还是月饼吗？ 而且呢不它不是新鲜嘛是吧、嗯、就是要那感觉，而且基本上都是那种纯手工制作的、 哦、 纯手工制作的跟那个机器压出来的那个啊、 嗯、 还真是不得一样。如果说它稍微贵点的话呢倒也是值当的 啊 不知道今年咱各位家里都打算吃什么月饼。是仍然过去的老三样呢，还是有什么新鲜的吃法、哎、还是干脆哈咱们自个儿做 自己做。我记得小时候啊都有那磕月饼的模子、嗯，哎，我们家那会儿小时候还有 什么对我打月饼呀、 嗯、 那个吧，嗯， 但其实都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啊，把馅儿和那个这个外边用的那个面都做好了以后，哎放到那个模子里头，最后拍拍打打的一颗，哎出来一个小月饼、啊、 嗯， 就是你要说它有多好吃啊，月饼这个东西它我觉得它的仪式感和象征性更大于它的这种食用的这种口味上的一个感觉。 嗯 啊，当然这现在可能还流行叫什么法式月饼还是怎么样的， 对它再法式、 哎、 它也是月饼， 哎 是不是， 对对，就那个都快 它也不是面包、啊、 那个都快成蛋糕了，就是说它就是你如果说像包括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新式的什么口味啊这些、 嗯、 那个东西，它就是距离咱们这个月饼的概念实际上它是有距离的啊，它是更多的考虑了你吃的时候这种接受的程度，考虑了口味，但是并不代表它就和那个传统的月饼是一样的意义，我觉得。 但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挺重要的，就是仪式感。 嗯、哎， 现在甭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到了什么节气，其实吃什么真的不是特别重要，但是那个仪式感，比如说春节。你就得吃饺子、 哎、 你想不想吃你爱不爱吃你不行，它就得有，没有它就不是那意思了，是吧， 对，它是属于一种民俗的东西、 嗯、 啊。 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出去买月饼啊，大概价格是什么价格呀，我们也可以分享分享啊。据说今年的平均价格应该带礼盒的啊、 嗯、 应该是在100-200块钱左右、 哦、 因为虽然整个的成本上涨了，但是基本上的价格还是跟去年持平的， 好吧、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什么地方能够买到针头线脑松紧带和扣子啊。 哎，有好多朋友推荐了这些他知道的市场啊， 我们说说吧。 你比如说这位朋友说了，这个虎坊路啊永安路百货店就有卖松紧带以及其他小商品的。还有这位朋友、啊、 还有谁 说龙的传人啊，说松紧带扣子也关批市场啊，中旬关闭市场，清河小营市场西，清河小营桥下西下车，小营桥西那站下车啊。郭雪英他说在朝阳区的大黄庄农贸市场，还有松榆里附近的这个一个市场里头，像这个卖这个针线呀松紧带的都有。 嗯，还有位听众说在百荣世贸商城有卖针线的，在二期、哎、 百荣二期、啊、 对，说5楼2街057号。 好吧， 你瞧这个多准哈、啊！ 嗯， 几号的？因为那里太大了，是吧？ 哎、 说出几期，大概其实在什么地方啊？ 是， 嗯，还有温师傅说了，在台机场南口， 哦、 就那个大方百货， 哎， 说有卖松紧带和针头线脑的。 您这一看，就大家说的这些地方是吧？咱一分析，四九城里头啊，还是有一些地方的、 嗯， 对吧？也许哪个就在您家附近的。 那您就学一个离您最近的吧， 哎、 好吧？ 哎、 嗯。 说 螃蟹到啊， 螃蟹来了。 我们这位老听众说，鲜螃蟹怎么保存呢？ 鲜螃蟹啊， 人家21号才开湖，您这个 您这是别的湖的，别的湖的大闸蟹是吗？ 我觉得所有的吃的东西都是放到肚子里保存是最保险的。 对，但有的时候吧，它那一滴漏啊，真的是就是好多只，比如一般的是八只，有还有十只的。 对对对。 但是家里如果人没那么多， 嗯， 或者说那东西它比较寒凉，也不太适合一次吃太多，它就是得存着。基本上，我觉得最多吧，三天到头了。就它只要是活着，您再蒸都能吃。它只要是断气了，您就得跟它说再见了。 哎， 嗯， 所以就是不宜存太多。 基本上在那个包装盒上啊，都写着，就是说你还把它放回原来的包装，因为那里面是带冰袋的，就不要动它，给它捆上，你不能给它撒开，它不带绳捆着的吗？你不能让它动换，然后还放着冰块搁在冰箱里面。一般这弄点水什么的，应该一般能待个两三天，也就这样了。还有听众说什么往里磕一鸡蛋什么的，也不知道这是有没有科学的依据啊。但是最好的保鲜的方式就是按照您买的那个纸盒上面写着的保存方式是最靠谱的。 哎， 嗯， 好吧， 得凉快着点啊。 按说明啊，红鲤鱼与绿鲤鱼，他说劲松中街鼎盛那儿有卖扣子和针线的。 嗯， 哎，好吧。这位朋友问到说，周日的时候听节目，说有位老先生在征集图书，怎么和他联系？因为我们星期天没有我们帮帮团的直播节目。 对，那如果是征集的话，我们看到的话，应该也是 是不是其他 周一会播出啊？待会儿帮您查查吧。 对对，您是在这个咱们的留言里看到了呢，还是听节目的是吧？ 嗯 嗯，还有这位朋友问了一个说 我知道了， 嗯， 他听的是那个咱们追访的节目。 哦， 还真不是一位老人，他应该也就是一位中年男士。他是说想要一些，首先是帮孩子， 嗯嗯， 要一些书孩子看，说如果说这个书都剩下的书比较多的话呢，他会将来把他送回家里的， 哦， 就老家去，说准那儿在那儿盖一个免费的图书馆给当地的孩子。 你说这信息我也有印象 啊，我想起来了。 这还怎么能查询 那位听众他经常听我们节目啊，如果您书挺多的话呢，您可以留下您自己的联系方式，回头我们跟他们私信一下。 对， 好吧。 对对对， 嗯， 好。 其实捐书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啊。 没错。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跟 QQ 号有关系。 哦， 你看一下 QQ 号。 对 ，QQ 号有朋友说我，哎呀，我手机注册了一 QQ 号啊，用了几天觉得不太靠谱。这个手机号要是作废了 ，QQ 号还能存在吗？我要注销这个 QQ 号啊，就像从没注册过，这个怎么操作呢？现在一开机就能看到 QQ 那个小企鹅的标志，这个怎么删除呢？ 嗯， 您是在手机上，我们 QQ 号都是老早以前在腾讯网站上注册的，我们没有在手机上注册过。这个如果您想删除的话，如果是 APP 程序的话，手机上直接移除就可以了啊，直接删除就可以了。注销的话，您就得，我估计就得上腾讯的这个它的这个页面上去操作。这样的话就是把您那个号消掉，我还没试过怎么消号啊。 你把你那消了试试，然后你再加。 我好不容易啊。 因为我不玩这个，所以我没有发言权。 我最早有一个八位数的 QQ 号，那就已经相当的这个不错了，因为后边都变成12位或者15位的，就是因为它的注册量是特别特别大的。我最早的一个 QQ 号是6位的，但是那个由于我就长期的就是没有使用被收回去了，后来我注册了一个8位的。就是这个号其实它还是个资源呢，这个如果 你就留着是吗？ 对，若干 不用可以不用，你就搁那儿是吗？ 你现在手里要有一个5位数的，甚至说你要有一个特别早的那个 QQ 号，这个东西好像还在这个是 我明白了，就跟那手机号似的。 哎，对， 是吧？什么什么号还挺值钱的，是这意思吗？ 6个8呀什么之类的，这个是很有面子的。 谁有？ 嗯， 给我来2两。 这个不存在于您那个说的那个问题啊。手机号要是废了 ，QQ 号是不会被废掉，您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再进行登录都可以啊。 嗯， 对，您除非您注册的时候用的是手机号注册的。 行 啊， 那因为他没有留电话啊， 没 留电话。知无不言说青塔西路双营市场有卖针头线脑的 啊，那肯定的。 对对对，还有 YS2008， 你看这个各地儿啊， 差不多 伸展的越来越远了。说方庄购物中心和方庄市场都有卖您说那什么扣子呀、针线啊这些小商品的啊。 东西南北 对 都来了。 丹碧华小商品市场， 嗯， 丰台区大红门路，屯那儿也有， 对， 谢谢大家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反馈的信息啊。昨天有听众问到了那个盲人手机的问题，他说有热心听众呢已经跟他联系过了，特别特别的感谢他，特别是一位刘女士和张女士，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啊。 嗯， 这位听众也反馈，他说昨天呢我求助那个关于染发剂蹭到白色柜子那个问题，他说请朋友们支招，当时呢有听众就支招了，说可以用热毛巾给它捂热了，然后再用那个烟灰擦。 嗯， 他说我已经实践过了，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那大家如果下次再蹭到的话啊，当然留神点啊，就是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试试、啊。 对，那个烟灰其实从理论上来讲，它是草木灰的性质嘛， 嗯、 它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一些元素啊，能够达到这种去污的目的。下边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这个是也是以前的一个信息，他说几天前有朋友发布了一个治疗脚气的方法，用那个叫什么，这个怎么念这个药名啊？环比酮胺乳膏 啊， 与复方多年菌素 B 膏。啊，反正就是两种药膏啊。由于家里离北京三院比较远啊，他说可能那位朋友说了，这两种药您可以上北三院去开去。说在附近的医院，医生只给开了前一种这个乳膏，不知道这两个药膏是该怎么用，是不是必须两个配合才有效呢？还是说用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啊？说知道的朋友啊，这个或者说那个发布信息的朋友，您跟我联系一下啊，或者给我个短信啊、电话都可以。这位王女士留下了电话是15611393347，15611393347。 好，刚才转让跑车的朋友啊，子玉也这个补充上来了啊，说我儿子那跑车啊，就是那公路赛车，就自行车。 啊、自行车。 对啊，您这让我浮想联翩了半天，我说嘿，花二百，法拉利是吧？过眼瘾也行。 你想多了。 好吧，想想还不行吗？他说200出手啊，适合成人啊、大学生都是可以的啊，车况还不错呢啊。 那真是个高赛的话，那还真是性价比很高。 挺值的，挺值的啊。 好的，这个刘桂英大姐问了一个关于吃的问题，她说从南方带了点葫芦条啊，朋友带来的啊，有段时间了，你干嘛放上南方去带呀、啊、咱们北京您到密云啊，到怀柔啊，都能买着葫芦条啊。说我这觉得老放着它也碍事啊，我就给泡了啊。然后怎么做好吃呢？啊，是吃馅儿啊，还是和肉炖呢？请大家支招啊。我建议您炖肉吃啊，吃馅儿那个干不呲咧的，我觉得 硬吧。 对，它有点硬，但是如果泡透了，然后再切成馅，因为它可能会真的会不好 嚼是吗？ 不好嚼 啊。 炖肉吃吧，炖肉吃这个炖的时间长一点啊， 还解腻是吧？ 哎，对了，它能解那个油腻。 行，说到解腻啊，大家也分享了好多的可以解腻的方法啊。 好、 喝苹果醋，说平时可以买一些囤家里，饭后喝一杯，消食又解腻。还有听众说解油腻的食物挺多的，土豆、洋葱、玉米、燕麦、海藻、银耳、芹菜、山楂、咸菜，对，各种小咸菜其实也是挺解腻的啊。喝茶解腻，但是不适合吃饭的时候边吃边喝。 嗯， 还有听众说可以喝大麦茶呀，说韩式料理不是都上大麦茶吗？ 对 啊，酸梅汤，对，这都是解腻的。 都行啊。 对，还有那个喝乳酸菌饮料可以解腻。 哎，对， 乳酸菌饮料是可以一边吃饭一边喝的。 嗯， 这是可以的。 大麦茶也行。 对，这位说吃生萝卜。吃生萝卜和生洋葱是解腻的， 咔嚓咔嚓。 还有刚才什么葫芦条是吧？ 哎，对。 其实蔬菜应该都有这种解腻的作用啊，什么黄瓜之类的啊。 嗯， 行吧，这挺多的啊，您慢慢挑。 红烧肉配一盘黄瓜蘸酱。 那大闸蟹呢？ 大闸蟹就别这么配了，太凉了这个。 大闸蟹 也不油腻啊。 配大葱蘸酱是吧？ 要了命了这，您那个配得姜汁儿。 小姜丝儿哈。 哎，姜丝儿加来点醋啊。 来说说这个问题啊，我看到还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回答，简单说一下吧，就是食品保质期是越长就意味着防腐剂越多吗？ 哦， 回答是不是的，是这样的啊，食品保质期的长短跟食品本身的特性、杀菌工艺、还有包装形式是有关的，并不对应防腐剂的添加量。刚才我们提到了像一些利乐包装的奶啊，比如说有一些奶产品保质期很长，一年甚至一年多，这是因为他们采用了高温灭菌和真空包装的方式隔绝了氧气， 没错， 所以您的这个答案 啊，可以肯定的说， 是 跟这个没关系的。 对对、嗯，是不用去担心的。 嗯 啊，还有朋友回应了那个暖气的问题，还是红鲤鱼啊，他说你去问问楼上楼下的邻居啊，如果人家家里那暖气啊，它热，嗯，比你这热，那你就改造啊，你换换暖气片，它能管用。要是大家都一样，那说明你们这栋楼都有问题，你一人改造了，估计没多大用。 哦， 哎，这个所谓的末端呀，它就不仅仅是你这一栋楼里的末端，有可能你这栋楼就是你这一带的这个管道的 末 端， 就是地理位置的问题哈。 其实说到这个末端呢，其实挺有怎么说呢，它这个里边挺复杂。我也遇到过您这问题，我们家有一个老楼的房子，我们那是一楼啊，有一年冬天的暖气有一个房间里就是不热，怎么测都就是怎么修都不行。后来这个物业的师傅啊也发了狠了，说我要不给你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就不姓刘啊，就是这意思。就是他也不知道到底哪儿的原因，所有的地方跑风啊管道也都查了没用。最后发现是什么呢，我们那个顶层六楼那家，他们家呀长期的没人住。 哦，把水关了吧？ 就他那个不知道哪个这个开关，他给关上了。 你看看， 就是我们这一栋楼的这个房间，这一个单元的这个房间都不热。最后把他那个打开以后，放了气儿，结果就正常了。 啊、哦， 哎，这里边 对， 所以我说很复杂， 很复杂。对、啊，所以说您排除这个，比如说地理位置，我们就住这儿，他没办法啊。 对对 对, 对, 对、 啊，排除这个问题，排除别人的问题之后，说如果都不行的话。换了暖气片也不行的话，那我们 搬家吧。 这动静有点大啊！咱们大家再给出出主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让室内的温度能够舒适一点？最好是不开空调。其实冬天开空调虽然说 也不舒服， 不舒服，不，它跟那暖气还不太一样啊。那您先做一下决定，看看到底是换还是不换。如果说我就不换了，那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能把这个室内的温度让它稍微的舒适一点啊，让您愉悦过冬啊。 嗯。 来说说小蝈蝈的事儿吧，很遗憾的通知您啊，这蝈蝈不能带上飞机， 不能带。 对、我刚才也查了一下，根据民航局的相关规定，旅客携带的活体动物（括号宠物）除经承运人特许之外，一律不能放在客舱内运输，只能作为托运物品办理相关手续。那么这些小动物呢，必须在订座或者购票的时候你就提出来，说我有这么个小东西，而且要提供动物 检疫证明。 蝈蝈也得检疫啊，猫狗肯定是得有。 怎么去做这个检疫哈、啊？这块得花多少钱，手续费啊？ 而且还得经过人家这个承运的人的同意才可以托运。你还得根据人家的要求，在指定时间之内将小动物的容器装好啊，自行到机场办理托运手续啊什么的。反正这要是个猫猫狗狗吧，倒值当折腾一趟的。就大家觉得这个小蝈蝈它特别小啊， 对， 在兜里就带过去了，觉得不值当，但是确实是不能带。那至于您最终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那您再斟酌一下，或者呢上一下这个民航的官网再查查，或者打电话具体询问一下相关的事宜。哎呀，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帮老妈妈问了个问题 啊、这位朋友的母亲说常年有这个多年的类风湿关节炎啊，现在呢手指已经萎缩啊，多年前呢去医院做的开刀手术啊，现在呢希望能够帮忙问问有一样病情的病友们，交流一下各自的治疗方法。如果有相同病情的病友，您可以打我的电话啊，这位朋友留的电话是1358-193-3402，1358-193-3402。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再来说一些物品求购的信息啊。今天求购的还好，今天我就发现了一个。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台望远镜，说我是要去这个大山上旅游用，说这望远镜啊必须得保证质量，最好是就是像那个军用的那种，就是能，但是您没留电话呀。这折腾半天，这个 这位朋友没留电话。 那行吧，那您赶紧补一个啊。那我们 谁有望远镜转让也可以，现在就把信息发上 来。那被别人给拿走怎么办？ 那就看他运气了。好吧， 我们说点这个转让的吧。 是，刚才说有位朋友说屋里头不热是吧？这位朋友说我家里有一闲置不用的暖风机一台啊，全新的，快到冬天了，马上就能用上哈、这个转让价格100块钱，联系电话是1305-196-9106。1305-196-9106。 这位听众呢有一件雨衣全新的特号，还有这个雨靴一双也是全新的啊，26码黑色的， 说没有外包装了，谁需要的话呢可以跟这位听众联系，他在东北四环，电话是1343-968-2594、1343-968-2594。 嗯，这位朋友有一些家电要转让，另外还有什么双人床、单人床、组合柜、冰箱啊，一共300块钱啊，这个是要搬家的那个意思， 应该是要搬家的意思啊。 另外还有一个电视柜和微波炉赠送啊，在官园桥附近啊，电话是1561-138-1134，1561-138-1134。 嗯，这位听众呢说，有一双36的小孩的轮滑鞋，可以调节大小，颜色比较卡通，孩子就没怎么穿，说他不太爱玩嘛，打算50就出手啊，请自取，电话是1851-388-4830，1851-388-4830。 哎，这位朋友说，我有用手转动的健身钢球一对，全新的，有包装盒，您是保定铁球吗？转让价格15块钱，联系电话是5188-7514，5188-7514啊。 我们先插一条啊，有听众挺着急，正听着呢。 哦， 他想问一下，就是回龙观西二旗的旧家具市场还有吗？ 还有吗？ 或者回龙观那片哪有二手的家具市场？他正听着呢啊。 好， 住那边的朋友，麻烦您给，如果知道的话，您给指引一声啊。 您这儿发着啊，我们再接着说着啊。 还有一分钟吧。 好，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书籍啊，关于工商管理专业的丛书啊，这个都没九五成新吧，还有的都没开封，有需要的请联系1851-086-7803，1851-086-7803。 对，他是专门说了一下啊，这是他读大专的书，包含所有的专业的课程。 哎， 他说这个如果是丰台区的话呢可以快递，反正现在快递确实挺方便的，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交易的时候呢最好是当面交易，你可以看一下，如果说这实物和您听到的和相片里看到的不一样的话，您可以不要。 哎， 你快递它就不太好说了，您把钱付过去了，人家快递过来的东西不是这东西，到时候说不清楚，是吧？ 会有些麻烦， 会有些麻烦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闲置的全新电话机一部，原价98，现在38，还有两部呢用过，10块钱出手。电话是1365-100-0662，1365-100-0662。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服务，再见。 再见。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t's our time. 欢迎收听精彩节目，各位好，我是大鹏。 各位好，我是张莹。 张莹啊，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是的，那今天赶紧趁着这档活动告诉各位，您一直在吃的到岸价直供的鲜鱼鲜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即将要涨价了。 是的，今年的高温天气导致沿海养殖海参的损失严重，目前的市面上的海参价格已经疯涨，而且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地中海野生海参的产量也同比下降了10%左右，所以呢这一次的涨价我们已经接到了厂家的明确通知，下一批次的进货就不是现在的这个价格了。 没错，作为专柜价1999元一盒的高档海参，我们媒体直营一直是699元一盒，而今天为了弥补涨价风波带来的遗憾，我们特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后一波的大优惠，您现在马上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699元一盒的价格不变的基础上，只要订购两盒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免费赠送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以及价值680元的5斤重的精品驼毛被一床。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9142的李先生打进热线啊，说海参确实涨价了，你们家的这个野生的我是买了自家吃的比较多、 哦、 一开始你们没有涨价我还纳闷呢、 嗯、 但是今天买两盒还送焖烧杯送驼毛被，这也是没想到啊。 没错啊，鲜鱼鲜海参推荐这么多年来呢，听众朋友们一直很支持啊，很信任，那这一次涨价呢是厂家调整，为了弥补大家表示歉意，咱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赶在这涨价之前给大家带来一次囤货的福利。 是 入秋